放。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当代男高音歌唱家帕罗蒂他说，关于呼吸的问题对我来说很简单，支持我直到唱完最后一句，都是因为唱歌或者是讲话的时候会有气流而呼出。那其实呢，呼吸最大的秘密就是两个乐句之间，在下一个乐句前，你必须用坚强的意志力控制呼吸，接下来就可以像很多人一样，呼吸之后唱出另外一句。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或者是来穿越的，就是歌唱家，究竟他们是怎么样来呼吸的呢？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穿越午后，现在开始。特别来感受一下保罗蒂他来演唱的耳边这一首非常著名的多尼采蒂的偷洒一滴泪。当然了，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关注一下他究竟是怎么样在乐句之间来呼吸的。 Oh, yeah. 关于歌唱有不同的唱法，但是呢，在歌剧院里我们所来聆听的所有的歌唱家，他们全部都是完全用自己的真声来演唱。那我们所听到的是他和大乐队的抗衡，是在上千人的剧场里面为大家来演唱，但是却不通过电声的传达。他们都是怎么样来演唱的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方法呢？今天我们可能用一些语言来描述这些歌唱家他们演唱的一些方法，大家也可以慢慢的尝试一下，也许我们也能发出类似的声音，虽然没有他们好听了。那下面再继续为大家讲述当代的德国艺术歌曲女高音歌唱家伊丽莎白舒曼，她说歌唱及呼吸是她自始至终牢牢抓住的发声方法。在一次音乐会或者是歌剧演出之前，有哪个特别困难的乐段让他非常怯场的时候，他就开始做深呼吸，直到心里踏实了。就连在台上等待伴奏的几个小节，他也是深深的呼吸几次，这成了他的镇静剂。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这一段是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斯她来演唱的普契尼《为艺术，为爱情》，非常著名的段落。 关于歌唱家的呼吸，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穿越的。很多歌唱家对于呼吸都有着自己的一个解释，或者是自己的理解。比如说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她的名字叫黎丽雷曼，她说声乐的呼吸要透过意志力的控制，根据发声的原理去调整，使它相当的流畅，而且达到一种共鸣腔。每次当我要开始唱歌的时候，就先会扩张胸部，并且联合横膈膜还有腹部有弹性的这样的伸张，包括肋骨往上提，并且协调像喉头、舌头还有鼻子啊、肺、支气管很多很多腹腔、胸腔等等的肌肉。听到他说的这些特别感觉像术语一样的这些名词，我们也试着做一下，也可能就真的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个共鸣箱，就可以像歌唱家那样唱出完美的声音，试一下。那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一下耳边听到的《美丽的夜晚》《爱情之夜》，这是来自于霍夫曼故事当中的床歌。 Thank you. p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Non più avrai questi b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leggero e galante,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nnesco color, quel vermiglio d'onnesco color.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più av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A guerrieri può far becco, l'anno stacchi stretto sacco, schioppa in spalla, sciabio al fianco, col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marcia per il fango, per montagne e per valloni, con le neve e i soglioni, al con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i e di cannoni, che le palle in tutti i tuoni, all'orecchio fa fischiar. Non ti avrai quei pennacchini, non ti avrai quel cappello, non ti avrai quella chioma, non ti avrai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che m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militar. Non vedrai farfallone amoroso.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费加罗婚礼当中的《不要再拈花惹草》，这是来自于莫扎特的歌剧。当然了，他的演唱很多人也听出来，在声音当中是我们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歌唱家特菲尔。是的，其实像特菲尔这样的声音，我们听到的是控制，真的是各种控制，无论是他在演唱这一段时候气息的控制，还有音量的控制，还有各种在因为角色所赋予他性格上的控制。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歌唱家他们是如何来演唱的呢？ Ved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Delle belle curv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 doncino d'amor. A guerrieri può far becco, l'anno stacchi stretto sacco, schioppa in spalla, sciabio al fianco, col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marcia per il fango, per montagne e per valloni, come neve sol lioni al con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i e di cannoni che le palle in tutti i tuoni all'orecchio fa fischiar occhi avrai qui pennacchini occhi avrai quel cappello occhi avrai quella chioma occhi avrai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piang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ntorno girando, b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B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a ritor, cherub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militar, alla gloria 歌唱家的呼吸，在我们来听他们演唱的时候，可能真的像他们说的，在乐句之间，他们的呼吸是特别特别讲究的，但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听不出来的。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雷曼，她本来身体非常的衰弱，天生的音色也是平平的，但是由于长时间的勤勉苦练，有的时候一个乐句练上百遍，然后呢全部歌曲演练也是好多遍，渐渐增长了她声音的力度还有体格，成为了国际很有知名度的女高音歌唱家。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在这里，在永恒的魅力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歌唱家的呼吸。我是王卓，稍微等待一下吧，马上回来。 转天雪，醒来一见夕阳零落的碎片。你是我的一缕执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夜间到白天，本市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而且白天气温还将维持在一个高位水平，天气条件比较适合外出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55%。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或者是一起来穿越的是和歌唱家有关，而且是他们的呼吸。我是王卓，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ra la la la 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Pronto a far tutto la notte e il giorno, sempre intorno in giro sta mille cucagne per un barbiere, vita più nobile ma non si dà.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Rasori e pettini, lancetti, forbici a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Rasori e pettini, lancetti, forbici a mio comando, tutto qui sta. Ve la risorsa, poi del mestiere, con la donna. Col cavaliere, con la donnetta, tra la la lera, col cavaliere,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he bel vivere, che bel piacere, che bel piacere. Per un barbiere di qualità,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donne ragazzi, vecchie fanciulle, qua 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qua la sanguigna, presto mi dietr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tutti mi chiedono, tutti mi vogliono, qua la parrucca, presto la barba, presto mi dietro, e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Figaro, ahimè, ahimè, che furia, ahimè, che falla, una alla volta,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per carità, una alla volta, una alla volta, una alla volta, per carità. Figaro, son qua, hey, Figaro, sono qua, figaro qua, figaro là, figaro qua, figaro là, figaro su, figaro giù, figaro su, figaro giù, pronto, prontissimo, sono come i fulmini, sono fantasma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della città. Apro Figaro, bravo, bravissimo, apro Figaro, bravo, bravissimo, fortunatissimo, fortunatissimo, fortunatissimo, per verità. Tr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就算很多地区不是像一些少数民族啊，或者是天生特别爱唱歌的民族，那里那样生下来会说话就会唱歌，但是已经是很久远很久远之前，大家就想用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那美声唱法它的声乐教学理论到底是怎么样？可以说是让人成功的看到自己的喉头呢，大概是在1855年的时候， 就是来自于美声唱法的声乐教学还有理论权威加尔切亚。他是在1855年的时候用两块镜子来成功的看到了自己的喉头，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喉头镜的人。在1856年他出版了歌唱艺术新论，成为了音乐教学的标准教材，也开创了人体发声原理的教学法。那在这里我们能够听到的可能很多都是美声唱法，其实是这样的，不仅仅是美声唱法，像很多的民族唱法，像一些山歌，可能隔着几座山都可以听到对面山的演唱，这可能都是有独特的方法吧。不过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歌唱家他们的呼吸。在刚才听到的这一段特别著名的威尔第插花女当中的饮酒歌，那个男声我不知道您分辨出来没有，是哪位男高音的声音呢？他是来自于多明哥。多明哥他就说过，他说当初呢，我唱高音的时候，由于没有横膈膜的力量，以至于有的声音破裂。那后来呢，经过我太太还有同事的指点，他说用横膈膜来支撑，才克服了困难。谈到呼吸呢，多明哥他自己也说，他说把两肩和胸腔抬高，很多人用这样的方法来唱歌，他说我一定是不支持的，他说我会把横膈膜还有腹肌往下，还有胸廓呢自然的扩张，唱高音的时候腹部还有横膈膜用一股劲儿去支持，但是唱中音区的时候就不需要用那么大的劲儿，当开始练习用横膈膜支持的时候，我用很紧的松紧带在腰部慢慢的练习，现在如果叫我唱横膈膜没有摆好适当的位置前，我是不会开口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演唱，下面挑选一段他的独唱。著名的普契尼，他的《图兰多》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眠》。 光的魅力，穿越午后。今天我们穿越的是歌唱家的呼吸。那关于歌唱的呼吸，其实即便我们今天说了很多让人觉得是音乐术语的话，但是也真的不必把它看得太神秘，要遵循自然的原理，简单的才是正确的。据我所知，包括许多专业歌者在内，歌唱当中所出现的问题很多都是头脑概念当中没有搞清楚。但是呢，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又不是歌唱家，我们也当不了歌唱家，我们只是用心来唱，或者是我们稍稍学习一点点歌唱家们他们所用的发声方法，也许会对我们唱歌有帮助，对不对？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麦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这里再见吧。我是王卓，明天见。 一个人如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